是爱音乐夜，爱明，我是黄冠中。 2016年8月13日星期六的晚上，以传统的日历去计算，香港是不是应该已经踏入了秋天呢？但是在这十年间的变化，香港的秋天冬天已经相对缩短了很多。以前的我很喜欢冬天，但是当感觉过澳洲的冬天之后，我就会发觉原来夏天都不是太差。不过这个说法绝对不适用于香港，因为香港夏天真的很辛苦，是一个热得来会立刺刺的感觉。但是庆幸香港人很懂享受，热的就开冷气咯。澳洲的人就算真的很热的时候，他们都不习惯开冷气的，所以这里不是各个家庭都会有冷气机。虽然是同一个天空，但是不同的地方还会有不同的文化，而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叹冷气的滋味。讲起天气，香港台风过后的雨停了下来没呢？ 谁人让窗纱敞开，窗满之外雨点洒进来，一丝丝渗进怀内，缓缓地轻轻亲我，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臂内，雨停留在我心，轻抚我的心，仿佛取替你的吻，在唇上似真，飘忽到已襟，无意曾共抱紧。往有千言万语讲，往有千行情泪淌，这从前地方只得失望。往有千言万语，在枯萎的爱只有忍耐，如归不再来，一天天过去无奈，年年夜雨又再来，失后的我是傻还是你唇上似真，飘忽到已襟，无意曾共抱紧。枉有千言万语讲，枉有千行情泪淌，这从前地方只得失望。枉有千言万语讲，你为何令我绝望？ 节目在上个礼拜调到星期六晚播出之后，一切的直播和重温都很顺利，还竟然有 YouTube 出卖。这个是很多听众一直以来都很想有的东西，当然我自己都很想。虽然 YouTube 的版面只是第一个节目的图片，不再好像以前那样直播的时候拍摄住我的一举一动，但都算多回一个比较方便听的方法。过去的片段是难忘，但你只要有信心，我相信将来的片段是会更加难忘。 我很想你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我很想你，快要到失去自己。我很想你，但不敢打给你。我很想你，却怕自己关心成多余。我很想你，特别是在冬夜里。我很想你，但是话总说不清。我很想你，却不敢关心你。我很想你，把自己深陷泥沼底。哦，我很想你，想问你是否在朋友面前想谈论起我们之间情感的所有。哦，我很想你，想问你是不是也念着我，是不是也常叹气感到难受。 好耐都冇担当一个爱情教主嘅角色，其实喺呢方面我真系一啲都唔叻，只不过喺节目当中嘅分享，俾大家感觉到我对爱情观嘅睇法。所以有时候大家有一啲爱情烦恼嘅时候，都会揾我倾下抒发一下。每当问题喺自己身上嘅时候，你永远都好似被困住咗喺间房入边咁，揾唔到逃生之门。冇错，你可能会透过窗口望到窗外嘅景色。

听过以下的爱情忠告：有些人适合你，但是他不爱你；有一些人爱你，但是就不适合你。想知道爱不爱，不要用耳仔去听，要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，看看他愿意为你付出多少。如果你想知道是不是适合你，不要问他有什么给到你，而是要问你自己的笑和眼泪。一直要你流眼泪的人，条件再好都不可以要；一直要你笑的人，就算吃苦也都值得跟他在一起。宁愿笑着感攰，都不要喊着感去享受。 我等候又退后，难捉摸这路里尽头，明知卖力难被接受，贴近你让我身体也颤抖。影像在最后，临行的一吻是场怀旧，何用伴奏？眼内只看见木偶，你用冷漠告别我右手，我就似被世人常演戏，并未可拥抱一瞬间收敛趣味，害怕一秒一秒死。若然别人愿意靠近，不想孤独坐长途客机，困在禁地也仍然爱你，宝贵的感动在原地，我可否高走远飞？黑白片结局完美，离开的人最可悲，留低多少爱不起。心内万个谜，疑心不懂破解诡计，着魔陷入无尽怨泥，我愿意堕进深不到见底，那感受像缺题，迷人风景却突然外滞，如在末世，若是相信有上帝，放逐我就算害怕月光。似被世人常演戏，并未可拥抱一瞬间收敛趣味，害怕一秒一秒死。若然别人愿意靠近，不想孤独坐长途客机，困在禁地也仍然爱你，宝贵的感动在原地，我可否高走远飞？黑白片结局完美，离开的人最可悲，留低多少爱不起。精通约百计，其实你埋没我是神的耀眼胜利，惩罚我大条道理，受委屈是为了谦卑。我就似被世人常演戏，并未可拥抱一瞬间收敛趣味，怕当你不记起，面前若然是碰见我不收蝙蝠掌，重重杀机，困在禁地太垂头丧气，宝贵的感动在原地，我好想不管发迹，经历片爱情游戏，求生的人最可悲。 一个眼神，一个问候，一个拥抱，爱一个人不需要华丽的语言，日常生活当中的点滴就是最好的体验。因为爱你，所以不愿意要你担心；因为在乎，所以不愿意要你牵挂。有一些人，有一些情，错过了一次或者这样就等于错过了一生。相爱不等于懂得爱，懂得爱不等于可以相爱。但如果上天给你多一次再爱的机会，你会懂得珍惜吗？ 还未等到的烛光晚餐，还是穿好新衫等你拣，有点冷，长年累月何其缓慢，还未手牵手攀登树上，还是不敢逼你定时下。 只想试试，当一刹那幸运儿，心色极容易，何不敷衍我一次这样的坚持？难挨，但我不介意，下半生我知我还是会等你。若应该与你一起，为何还未？年华已过，岁月如飞，渐看得出再没有传奇。也难得固执的我，坚决为你死心塌地。下辈子准许我拣，我还是会再次拣你。像今生从头到尾，那般预期，结局仍然未见。我始终不容许我自卑，要是黄河未到，我又如何舍得心死？还未解得开的这一个锁，难道苍天都爱我能阻？独你可帮我偿还未了的因果，等不起，我知我还是会等你。若应该与你一起，为何还未？年华已过，岁月越飞，只看得出再没有传奇。我们的这一出戏，仿似具有惩罚我意味，太疏离，我仿佛倒着气，要共你被谁耐性好，今生不可一起，过一世还是会再次等你，下一生才能教我有所预期，结局仍然未见，我始终不容许我自卑，要是黄河未到，我又如何跑得下你？烛光晚餐，穷尽一生等你和。 对住一个你爱的女人，你可以俾佢喊，但千祈唔好俾佢沉默，因为无言是一种最深的伤痛，是一个女人最悲惨的哭声。你要知道，女人是好中意倾诉，唔理佢嘅生活有几苦有几难，无论佢有冇心事，佢想嘅都系同你讲一切关于佢嘅事，呢、这个就系佢爱你最好嘅方式。如果有一日你发觉佢突然间变得安静，你应该意会得到你已经徘徊紧行一个后悔嘅边缘。 若是略略喜欢，不要紧，遇上寂寞，亦是抱着平常心。可惜碰上你这女人，连呼吸都变得抖震，说话大声无声都不敢。自问越在意越令人恨，宁愿面具下做我，亦但求相衬。知道我有多动人，谈恋爱却似捉病人，紧张得过分，大多数没下文。为何要我爱上你？一天不一起，都当作聚到数别离，饭足菜也难去理，只怪我又性得起。手都分不起，偏要储备眼泪嬉戏，说什么骨气，没法和梦斗气。炎炎就预料变做前度。 情或是为着这份动人苦恼，这种劫数我不愿逃，谁可爱到这么可怖，你一走过来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何要我爱上你，一天不一起都当作最倒数别离，犯足错也难为你，只怪我任性得起，无人叫我爱上你，走到分不起，偏要储备眼泪嬉戏，说什么赞美没流泪力气，笑或更可悲，最多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对手，然后经历一场心如刀割的爱情，然后再分开，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得了爱，但是懂爱的人已经不敢再去爱了。 我的天是灰色，我的心是蓝色，触摸着你的心，竟是透明的，你的悠然值得，我却束手无策，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，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，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，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，我是真的为你，你是真的随他走了，就在这一刻，全世界伤心叫声，又多了我一个。我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跟他走了，给的我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值得，我却束手无策， 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。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，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，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，我是真的为你哭了，你是真的随他走了，就在这一个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，我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跟他走了，给的我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 只有自己的心可以决定让自己的今日过得快乐或者忧伤，只有自己的心可以选择忘记消极的事物，定是正面迎向阳光。的确，我们不能够掌握天气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面对。我们不能够样样顺利，但我们可以时时努力。不管你身在何方，不管你那边的天气如何，会明白你的人一直都在，有需要的时候就多联络。 自那一秒跟他邂逅，一早预见得到未来定必上头，却不盼望得到任何人拯救，只作业后明日我可自首，避免不了不堪结局，他撇下我犹如吊气破罐子，我甘愿受骗，任每个人口吐着冷言，我永未会写后悔冷字，相爱的人如此多，一切无几个，谁亦会选择错，百万对情侣仍乐于玩火，爱上他明知出错，亦亦有些没有他时有寂寞，抱着那残酷的落，应该自负那后果，人人劝喻我，但无人明白同情地为我喊冤，你抛下救生圈，我偏要与他却望浪浸染，我永未会写后悔冷字，相爱的人如此多，最配到最终一切无几个，谁亦会选择错，百万对情侣仍乐于错，亦亦有些没有他时有寂寞，抱着那残酷的落，应该自负那后果，人人劝喻我，但无人明白我开心过， 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静静地去思考，你会领悟得到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长大。每一样的事情里面都带着一些的杂质，从此我们的笑容不再纯真，我们的哭声不再彻底。小孩子的哭和大人的哭是不一样的哭。小孩子的哭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哭是可以令到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，而大人的哭往往是通常因为永远的失去不可能再得到而哭。 他一切是关于你，微笑及眼睛持续你，离别你再与你相遇，其中仿佛千世纪。你可爱的孩儿不知，某天我跟你写的故事，我当中意思。好吗你，如今是爸爸的你，我衷心祝福你，我的心需因你。 有时候无声的拥抱对一个不快乐的心来讲就是千言万语。过去有没有一个令你至今难忘的拥抱呢？而这个曾经拥抱的人又有没有机会同你重新拥抱呢？将来的结果没人会知道，但只要你有信心可以比以前做得更好的话，就不要给自己有一个后悔的机会。 分开只有空气，冷漠的 回忆。我给你我的心， 个星期的我和上星期的我，无论心情和健康方面都有进步。心情上会明白到不开心又可以怎样呢？是不是不开心就可以将一切停下来呢？纵使有些步伐是很累很无奈，但总会提醒自己过了去就让它过去。健康上我会继续努力啦。多谢你们每一位的留言，每一个都令到我好窝心。你们的良方我会好好保存，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拎出来同人分享。特别多谢 Jeffrey 主动的联络啦，无言感激你们每一位。无论身在何处，转天气的时候总是会令人好容易病，大家都要好好保重。下个星期再见。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，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，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，谁知道我谁明白伤病已变为何物，是否找个借口继续歌 该如何存在。多少次荣耀，却感觉屈辱；多少次狂喜，却备受痛楚；多少次幸福，却势如刀绞；多少次灿烂，却失魂落魄。我该如何存在？